住着我心上的姑娘。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图腾牵挂在墙上，相见情是回来读他而还会再想。 歌手朴树的代表作《那些花儿》虽然称不上绝对的老歌，但这首气质颇佳的作品曾被范玮琪翻唱过，感觉和朴树的原唱非常接近。就让我们在这首歌曲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还在开吗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